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我们今天的分享题目呢是产品分析的套路，就是我们之前啊上一篇讲到的那个套路，用什么方法解决谁的什么问题中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词，这是一本共情时代书里面的一句话，叫做能帮助我们完成进步的，恰恰是人类的天性本身。我们之前那次分享啊提到我们在做产品分析的时候，就是反复的思考一句话，用什么方法解决谁的什么问题。那思考的路径呢，应当是先从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谁开始考虑，去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抓出来，然后呢再考虑他所遇到的问题，最后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之前我们分享了如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列举和分析，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关注点，也就是解决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的什么问题。搞清楚相关者都是谁之后，或者说搞清楚了受众都是谁之后，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点就是解决它的什么问题。所有的产品和平台的存在一定都是解决了一个或者多个问题，比如说 Google 解决了搜索效率的问题，淘宝解决了买家购物效率的问题，还解决了卖家销售效率的问题。产品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围绕着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利益相关者的具体问题展开。很多产品经理在这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够的，大家更喜欢花时间在解决方案上，也就是我们再下一次分享会提到的用什么方法上面。这样其实不妥，应该在理解谁什么问题之后才去想解决方法。这种错误呢也被称作叫 XY problem， 也就是我们希望解决 X 问题，然后想到了 Y 方案，随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 Y 这个解决方案上，而忽略了对要解决问题本身的理解。映射到我们日常工作里面，产品经理接到需求通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而是提出需求的人基于某一个需求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用户提出所谓的需求啊，叫做希望增加收藏功能。如果你只是拿到这个所谓的需求啊，画个原型，可能照着什么别的网站有收藏功能的或什么产品抄一个，然后让开发做出来，那么你最多只能算是一个需求翻译和分发的机器，而不是一个产品经理。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把类似的所谓需求当做一个线索，抓住这个线索，不断地追问背后的需求动机和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比较早之前的一次关于需求变更的分享里面，曾经提到利用五问法来挖掘需求背后的需求，也就是穿过解决方案抵达问题本质的一个办法。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例子，收藏，不同形态的产品收藏功能背后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不同的。浏览器的收藏可能是用户为了重复访问，所以浏览器的收藏慢慢地演化成了书签。阅读工具的收藏可能是为了以后的检索，所以可能需要准备标签和一些搜索功能。社区的收藏呢，有索引和聚合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社区的收藏增加了发布和分享的功能，比如说这个知乎，用户所创建的收藏夹成了另一种概念的 UGC。另外，在理解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动机，尤其是用户的需求动机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场景。我们常说场景是需求的灵魂，也就是我们在考虑需求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孤立的考虑功能逻辑，而应该把这些功能和流程放到具体的用户使用上下文里面去。场景这个词来源于戏剧和电影，它包含了时间、空间、角色等等许多因素。在考虑功能特性的时候呢，我们得把自己放到实际场景中去。我以前经常给同事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现在很多的 ATM 机是有免卡操作功能的，你可以不用带银行卡就能取款或者查询余额。结果呢，有这样功能的 ATM 机，很多的时候是锁在一个必须刷卡才能打开的24小时银行房间里。我们试着去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到细节里面，在脑子里面去演一遍这个人拿着卡不是没拿卡，想要去这个 ATM 机上用无卡功能取钱的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卡在这个24小时银行门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我们把需求放在场景中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刚才这样在脑海里把所有的功能过程演一遍，充分的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去，把每一个细节都能摸到，你就闭上眼像演电影一样一步一步的演进，然后要考虑具体利益相关人的情绪、关注点、好恶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所用的终端等等。比如说他是不是在拿着手机，他是不是在一个快速行进的车子里面， 或者说它是不是在一个非常颠簸的状态等等，这些都会跟你最终产品设计的特性会有关系。我们一般认为呢，为自己做一款产品是相对容易的事情。许多做产品的书也提到说，建议产品经理去吃自己的狗粮，也就是成为自己产品的重度用户。这是因为当你成为你自己产品的重度用户以后啊，就压根儿不需要演，也不需要代入、模拟或者共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是可以全然的沉浸在产品的使用场景里面，发现和理解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每天坚持不断的去使用自己的产品，就是你真的去用，比如说我们做抽奖助手，我们每天就真的发很多抽奖，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体会，比如说你等待抽奖时候的心里面的微妙的感觉，然后你在发抽奖的过程里面你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可能非常场景化的问题，然后再去寻找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你每天用，你会知道这里面的痛点和具体的感受在哪里。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共情，共情也叫移情或者投情，大概就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意思。有一个很著名的研究动物和心理学的科学家，就是我们开篇的定场词的弗朗斯·德瓦尔，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共情时代》，他把共情这个事情做了很深的剖析和解释。他认为共情是人甚至动物的本能，这跟达尔文和道金斯的观点是有一点点相悖的。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也是一本我觉得挺温暖的书，在这儿就顺手做一个推荐。另外关于场景的理解，我还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编剧相关的书，看看编剧是如何构建和表述一个场景的甚至是一些漫画书。我曾经在公众号里面，就是二爷荐书这个公众号里面，介绍过一本叫做以图代言的书，这个文章里有链接啊，你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去看看。总之所有叙事类的文字形式都会关注场景的描述和构建，都可以从里面有所借鉴。那之前我们在聊对利益相关者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过用户角色分析、关键人物地图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做服务设计领域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给出很多解决体验问题的思考框架。在理解场景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用到其中比如用户体验地图、服务路径、问题卡片之类的工具。对于服务设计呢，专业做用户研究的人应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我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而已。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网上搜服务设计工具，或者搜英文 Service Design Tools， 找一些相关的东西来看。然后我在这儿放了一个链接，就是servicedesigntools.org， 这个网站可以作为一个索引。那对于除了用户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投资人、供应商等等角色，那最好的办法也是把自己放到他们的角色上。那因为我们可能毕竟没有做过，比如没有做过投资人，然后也没有做过供应商，怎么才能把自己快速的放到他们的角色上呢？当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们交朋友。如果你可能不能很快的跟他们交朋友的话，你可以用的方法是去了解他们每天的一个典型的一天的工作是在做什么，然后他们绩效考核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每天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等等。这其实就像这个男女朋友互相了解的方法一样，用了解男女朋友的方式来了解这些利益相关者，然后你了解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你就最终会比较容易在这里面做出全盘的平衡。有时候呢，我们因为习惯了某种流程，所以并不觉得流程里面存在问题。比如我们在这个专栏开始的时候聊到关于验证码的分析，当我们都习以为常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输验证码，那你可能就不觉得输验证码是一个奇怪的或者说不应该的事情，这时候问题可能就会被掩盖。有人说世界啊是被不忿的懒人推进向前的，其实指的就是那些不断的对于现状表示不满，而且不断的试图利用新的方案简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人。比如说验证码，我就是觉得他不爽，即使所有人都习惯了，我就是觉得他不爽，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一个办法让他不用输验证码了，或者说让输验证码的过程再简单一点。所以说当我们希望去发现不论是哪一个利益相关者他所面临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从习惯里面拉扯出来，我们要去激活自己不忿和混蛋的那一面，就做一个在现状里面处处找茬的人。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发现问题。你想象自己是那样的一个人，你想象自己是一个暴力的然后就是不断找茬的人，那有可能找什么茬？然后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就会发现问题。好了，我们这次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接着上一篇对于利益相关者的分析，这一篇聊到了如何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去发现问题的一些方法和方向。 不妨在留言里面说说你是怎样发现问题的，尤其是怎样发现那些可能你并不了解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聊一聊，你发现那些可能别人都习以为常，但是你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就像验证码那样的问题，不妨在留言里面讨论。